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一个是斑斓珊，昨天已经去得很远，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这是来自朴树的《且听风吟》，选择他2003年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歌曲当中呈现的意境，也许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清清爽爽，值得怀念。下面这首歌曲是周杰伦所演唱的一首情歌，是以秋天的枫叶营造出了一种惆怅的氛围，描写的是失恋之后属于一个人的落寞。我们就来听周杰伦这样一首《风》。 我面人就不问了，随波大潮

最后爱情败给距离和时间，从秋天再到秋天再相遇，已是物是人非。 一样趴在床头写日记，一样准时喂饱你的鱼，一样很想你，真的很想你，每一天收到你的信才有好心情。 新歌一号，周杰伦、李荣浩，默。 我会爱判处众生孤寂，不还手。 新歌二号，张艺兴，画卷。 我躺遍千山万水，上游着大江南北。 新歌三号，郑云龙，守护。 愿天空蔚蓝，不再污浊。 新歌四号，林志炫，如许。 唤醒那个欠光阴坚守的约定。 新歌五号，杨宗纬，施舍。 我能忘掉你多好，哪怕是忘掉你的好。 新歌六号，小鬼王琳凯， NYK Super Villain。 你是我掌你世界的主宰。 新歌七号，蒋凡，关。 而如今

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他，勇敢告诉他，让我看得见，你遮住视线，美丽的脸，我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并不遥远。秋天的童话，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 一首太幸福的歌曲，来自于张杰这首《秋天的童话》。 别遮住视线，美丽的脸，我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并不遥远。秋天的童话， 欢快的律动当中讲述了在秋天怦然心动的恋爱瞬间。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象征着丰收，在李健《风吹麦浪》当中便描写了秋天麦子金黄的景象。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李健正在看《麦田守望者》，于是便写下这样一首歌曲，抒发对秋天的咏叹，《风吹麦浪》。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旋，风刮起来带我到另一个世界，眼前有一个神仙，脚下踩踏着火焰，手点一点，我的身体开满了花。 年秋故事当中邀请到了美国清新系的小仙女 Priscilla 共同合作了这样一首《从一片落叶开始》。休团三年的苏打绿在经历一场风波之后将团名改成了鱼丁蜜，不过呢原班人马还在。那下面这支也是男女混搭的团体，他们的歌曲唱的都是平凡的生活，以小清新为主，旋律朗朗上口，真的是百听不厌。我们就来听旺福带来这样一首《有星星的晚上》。

九位李霄云你呀我呀，第八位 FIR 飞儿乐团爱在蔓延时，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第七位毛阿敏郑云龙我们不怕。第六位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 第五位薛之谦变废为宝。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第四位毛不易甘心替代你。 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 第三位刘德华奉陪到底。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 第二位李宇春轻浮。本周冠军曲孙楠周深中国加油歌。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不住化身一条孤枕的鱼，你只要留的自由到底。 年少时候牵肠发过的事，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真实还给真实，把纯粹还给耳朵。我在 Listen to One，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 第三十位平安吉祥阿爸。 青山绿水沐浴吉祥阳光呀。 第二十九位郁可唯五排十二座。 留在他身边假装不寂寞。 第二十八位江美琪第一个爱人。 我是我终身第一个爱人。 第

幻想还能衔接，每个他还爱你细节如何坚决断裂。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意委屈配合，规则是你无权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怎么他不为你编织的，奈何他倒也是智者，真的你值得更快乐。 是来自张杰第十五张专辑《值得更好的》当中这样一首首播亮相主打歌《你值得更好的》。两位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小韩、黄韵仁负责了词曲创作的部分，也分别担任这张专辑的文字统筹和制作人。听过了全中国强力首播歌曲，我们再来关注在过往年份当中今天这个日期8月12号所发表的唱片。2010年8月12号，王力宏《18般武艺》专辑发表。那这张专辑真的就像是名称一样，不仅是曲风18般武艺样样精通，而且当中多首歌曲来自他自导自演的电影《恋爱通告》。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你不知道的事》。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等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Thank you. 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解释不语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随我满地在心里清晰。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把悬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牵着你一直走， 这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橘子香水，收录在2005年8月12日发表南拳妈妈第二张专辑二号餐当中。这对于他们来说有着非常大的意义，他们进行了第一次人员调整，张杰和 Lara 的加入也让南拳妈妈从一个周杰伦兄弟团变成了一支更有偶像感的团体，而第二代成员也是在一起时间最长最有知名度的一代。接下来我们来到2006年8月12日，整整在15年前，朱笔畅推出个人第一张专辑《谁动了我的琴弦》，我们就来听当中这样一首由 J. Chong、孔令奇和崔维凯三位音乐人合力打造，这样有着一股复古流行感觉的主打歌，叫做《无人岛》。 喜欢逗你笑，笑出你的烦恼，因为有我，你心情就好。幸福的尽头。 有一天我会飞过世界。 的背影。 听到的是2005年8月12号发表蔡淳佳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有一天我会》，可能很多人最早听到的就是蔡淳佳这个版本，其实这是翻唱张琼瑶在80年代首唱的一首老歌。在听过了几首在过往年份当中今天发表的歌曲之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是刚刚发表的翻唱歌，这是出自音乐企划返场余文文演绎 Hush 的这首《第三人称》。 他想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我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退却，字幕画面分割上演叠对叠，而谁是谁，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 算自然的行为。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周杰伦、李荣浩、莫。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 新歌二号张艺兴、画卷。新歌三号郑云龙、守护。 愿天空蔚蓝，不再污浊。 新歌四号林志炫、如许。 唤醒那个牵光阴坚守的约定。 新歌五号杨宗纬、施舍。 我能忘掉你多好，哪怕是忘掉你的好。 新歌六号小鬼王琳凯 NYK Super Villain。 你是我暂时接到出发。 新歌七号蒋凡、关。 如今嘲笑一 些。新歌八号阿兰、陈矮。 三周天三个时日等他解锁他吗。 新歌九号威利安、忽然。 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 新歌十号熊猫糖 The One。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等待，而你只能为你自己

蓝色的爱，我真的真的不想让你离开。雨后的未来比今天更美，你是我 共鸣的歌呢，每一天七点钟都想打碎闹钟，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床上的黑洞》。这首歌收录在陈奕迅2017年《Come Morning》专辑当中，这是一首关于赖床的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创作女生李宇刚刚推出新专辑《造化》，发现在流派一栏当中，从以前的 pop 变成了现在的 alternative 另类音乐，呈现出来的是更加忠于自我的这样的表达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专辑中这样一首《生命之灵》，李宇也是用大量的吟唱部分来感受去赞颂去歌颂的这样一种表达。 在土地之上，丰沛而流动的星光，最狂妄也平瘠的生命，力图把树根生长，陷落的 热的夹着信仰，似乎变了模样， 像个站的指南，设置了方向。 Where is love? Where is God? Has he been hiding? Where is time? Where is light? Has it been hiding? Ooh, we're back to the start, facing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Ooh, what can we hold on to? Watching all colors fading. 这是在八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单曲，蔡健雅携手法国著名歌手 Carla Bruni 共同演绎的 Photographs。 Carla Bruni 不仅是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的夫人，她本人也是一名著名的歌手音乐人。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同样是一首华语歌手和欧美歌手之间的合作，收录在林俊杰新地球专辑当中的这样一首 I Am Alive， 和非常多人喜欢的美国歌手 Jason Mraz 共同带来。除了共同演唱， Jason 负责吉他部分，那 JJ 完成的是贝斯和鼓的演奏。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 I Am Alive， 就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Fear the sky might fall, and no one will hear my call. I take a breath and see, have all the strength I need. Days won't be the same, everything will change. Even mountains over time